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各位好，欢迎来到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 D 化新闻，我是楚明奇， 我是樊素。 啊，俄气东来，这是在本周恐怕是最重要的时政事件之一。在经过数十年哈、啊，接近20年的这个艰难谈判之后，中国和俄罗斯在星期三终于签署了这一份大家期待已久的合同。根据这一份合同呢，俄罗斯将在未来的30年内将向中国提供价值数千亿美元的天然气。啊，这一个决定呢，它的重要性，我相信，在随后的几天会慢慢的在其各种层面显示出来。在昨天呢，这个消息刚刚公布，虽然说非常重要的价格的信息还没有公开，但是呢，市场已经做出了非常快的反应。中国的这个 A 股市场上面啊，天然气相关的这个企业哈，纷纷都是涨停。很多对于能源企业来说，这个呢，或者对于这个能源相关的行业来说哈，这个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消息。对于中国经济来说呢，有很多人也视之为一个利好的消息。当然我们说了，这里边任何一个合同啊，它就少不了有这个合同当中的条款。我们现在只看到这个合同的一个结果哈，关于它的总金额以及它的一个年期，但是非常非常关键的，甚至也是恐怕是最重要的，就是这个价格到目前为止我们都没有看到一个披露。那么根据操作方的这个说法，就是俄罗斯方面的一个说法呢，哎，这个价格是商业机密哈，但是呢之后又说会稍后公布，相信这个价格问题也是非常非常的敏感，所以说呢，导致他现在可能有一些理由不是能够立即就公布的。那因此呢，这个广大的网友哈，就发挥自己的数学能力哈，来这个纷纷的推算，那么自己来算那。怎么算呢？就根据这个年期，然后根据现在的一个就是公开的数据，比如说30年总价值4000亿美元，每年380亿立方米的这个供应量，这样来算的话，我看到有好多微博的这个不管是公众号还是个人算出来一个价格是每千立方米350美元，那么或者折算为每立方米呢就是2.19元人民币啊。这个数字呢，当然昨天一开始算出这个350美元的数字以后，很多人第一反应觉得贵了，因为呢，还有我注意到，你看财经网昨天就有一篇文章说，中国从土库曼斯坦进口的天然气均价在200美元左右哈，但是这个也有数据，同样的这个其他的来源的数据发现呢，这个数字可能是不准确的。中国从土库曼进口的天然气平均价格可能也达到了每千立方米354美元左右，因此呢，应该跟这个俄罗斯的如果说这个网友的估算350美元是正确的话，那么应该是起码是一个相当的价格，将会明显低于俄罗斯输往欧洲的，也就是将近400美元的这每立方米的每千立方米的这么一个价格。 其实可以说呢，这个数千亿美元的大订单，那么也是这次中俄签署众多的合作协议和备忘录当中最受人期待的。而且呢，大家也看得出来，这个呢是在5月21号，就是凌晨4点才出现最后的突破。外界呢，当时你像路透社，包括一些外媒，他们都看淡的，并不认为最后是一定可以谈得拢。那因为毕竟是中间拉扯了10年，那最后呢， 也是在普京结束访华的最后一刻才和中方签下的这个高达4000亿美元的天然气的供应协议。那么大家就会非常的奇怪哈，说其实一个是潜力最大的天然气的消费市场，那另外一个呢又是全球最大的天然气的出口国之一，那其实看起来是最应该有动力合作的双方，为什么谈判会这么样的艰难？现在很多的媒体都做了一些历史的回顾，那这十年到底是发生了什么？那其实归根结底，最大的分歧，或许是唯一的分歧，就是价格谈不拢。 对。 现在有一些评论就认为，现在这个时机，为什么是在这个点发生，能够谈得拢，是因为世界上的这个政经的格局在不断的发生变化，现在钱对两国来说都是最好的时机。那首先你说回到俄罗斯，那现在呢其实回看历史，当时1997年的时候，就是当时是俄罗斯总理切尔诺梅尔金，他在北京就宣布说每年会向中国提供250亿立方米的天然气，为期20年。但是这样一个承诺呢，现在算起来已经超过16年，在中国进口的500多亿的立方米的天然气当中呢，还是没有1立方米是来自俄罗斯的。那不仅仅如此呢，去年中国呢是从俄罗斯进口了2450万吨的原油，这也是历年最高的一次。 是， 但是仍然是远低于从沙特阿拉伯进口的6000万吨，甚至呢还低于受到严格经济制裁的伊朗的大约是3000万吨。那当然是我们看原因哈，有人评价说非常的复杂。那中俄天然气谈判这次能够谈下来，你看之前是从这个公司一把手，从这个能源部长再谈到副总理，最后从总理谈到了国家的元首。 对， 现在的好时机就是说，俄罗斯这边是乌克兰和克里米亚的问题受到很大的影响，你看它跟美欧的关系基本上属于这个冰点的状态，很多欧洲人也在改变使用俄罗斯这个天然气的习惯，希望是减轻来对俄罗斯这个能源的依赖。 是， 那对于中国来说，有人就算这么一笔账，说呢2018年开始啊，从俄罗斯这个输入天然气，那到时候呢国内的天然气有一个价格倒挂的问题也差不多可以解决， 也就是输入的越多，咱们中国的这个能源企业亏的越多。 就是说天然气在中国国内的售价还不如你引进的价格，那就是目前中石油它从中亚进口天然气每立方米大概是亏1块钱左右，这根本就是亏本的买卖。那当然有人就评价说这其实是内部的原因，跟这个外部 这个咱们是一个国家补贴的一个政策了。 2018年之后这个问题可以解决了，所以说现在钱就是给中石油一些缓冲的时间，那从两方来看都是最好的一个时间。 是，这个之前中俄双方大家说哈，有很多记者财经记者纷纷都是感叹专注报道中俄能源谈判20年失败20年这个主要的一个分歧价格自然是一个原因，现在在上海的这个民用天然气的价格大约就是每千立方米400美元左右，好，这个跟中国从这个土库曼进口的这个价格大概300不到的这样的一个价格的话，其实是大量的这个国家补贴在里面。那么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也就是说要让这样的能源企业它不是亏本做买卖的话，之前有一个提议，就是让中国的这样的这个能源企业呢入股啊俄罗斯的这个生产天然气的这个生产企业。这样的话呢，不管怎么样，你至少你比如说因为你本身又是成为一个生产者的一个角色，生产者的角色你再卖到国内的话，你这样补贴下来哈，可能最后就不能够说一定是挣大钱，但是这个不会亏的那么多。但是这个方案呢，就在每个国家它受到不同的程度的上政策的影响，比如说俄罗斯的这个 Gazprom， 它的这个是国家天然气公司啊，它并不特别愿意让外国资本啊来入股你的这个就是俄罗斯的国企了。那包括其实中石油在伊朗碰到的这个情况也是类似。另外一个呢，当然是这个管道建设。大家知道这个天然气的话运送有两种方法哈，一种呢是直接输气，就是建根管子，这个天然气采出来以后就直接输到中国境内；另外一种呢就是液化天然气，就是把它液化了以后通过海运的方式啊，这样 像这个运其他的货物一样一船一船运过来，那么当然是运液化石油气液化天然气的这个成本要高得多哈，那自然是建这个管道可能长期来说是一个比较实惠的办法，但是建管道要巨大前期的投入，这个要跨越比如说俄罗斯的这个西伯利亚地区一直进入中国境内的话，就好像修一条铁路似的，得有巨大的前期投入，那么这个前期投入成本如何来分担，那么包括它有一些技术上实施的原因怎么样来解决，这也是困扰中俄怎么说二十年好才将将谈成的这么一个重大的一个原因。那么关于合同的这个细节，特别是其中一个是价格，另外一个我相信关于管道的问题，这个以及它这个股份的这个问题，其实也是可能成为这一份合约它到底对于两个国家来说产生什么样经济，我主要谈经济方面的影响的话，是一个很重大的一个变数，甚至是在地缘政治方面呢，之前也有一个主要的矛盾，就是中国跟日本哈，同样的就像这个两个这个求婚者一样，这个俄罗斯如果是一个新娘的话，她手里嫁妆很丰厚，但是呢中国跟日本这边呢都是，你看位置其实都差不多，都是在俄罗斯的东面啊，那当然这个中国离俄罗斯更近一些，但是日本对于能源有巨大的需求。 是，这应该是环球日报的一篇这个封面的稿件哈，也用了刚才好像你说的那有点浪漫色彩的一个笔调说从2004年中俄双方开始研讨天然气合作计划，这项谈判历时10年之久的协议在520表白日的后一天公布成为中俄蜜月的最佳证婚词、对于这份世纪合同啊，巴拉巴拉后面还有 这个我相信现在说它是中俄蜜月恐怕为时过早，这个我觉得大家都很现实的，现在结婚之前都要签婚前协议的，都已经商量好了你这个财产到底是如何分割、 这个、婚姻关系也不一定这一辈子就稳定了 对哈，这个咱们关键还是得看这一份婚前协议上面写的是什么好，稍事休息，三零八七晚待会儿来说。欢迎回来，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立化新闻，我是朱明基， 我是班素。 好，我们说到这个中俄纠结管道将近20年，好，天然气的这个问题，终于呢在现在算是小小的有了一个结论。当然呢，我们现在还是必须得持非常谨慎的态度来看这件事情，因为你不知道它的价格，所以有可能是一个，当然，我们从中国的角度来说，有可能是一个利好，但是也不排除可能你签了一个特别糟糕的合同，那就是灾难了。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在现在哈，就是在中俄签订天然气进口这个协议之前，中国的天然气进口状况是怎么样？第一大的来源土库曼斯坦每年进口约1770万吨，这个呢是中国和土库曼斯坦有一个历史性的这个管道，天然气管道的这个建成，当时这个规格是非常非常高的，我印象中是这个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好亲自来这个主持这样的一个开通的仪式啊，包括政治局多个高级别的领导也都是有参与到这个活动当中来，这个的确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条从境外直接引入中国境内的天然气管道，它的这个意义啊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是直接输到中国。那么从土库曼斯坦，那么根据现在我们看见这个其他媒体整理的一些价格的情况呢，中国从土库曼进口的这个天然气的价格呢，大约是在300到350美元之间，好，这个是每千立方米，那么这样的一个价格当然明显还是低于国内的这个国内的这个成本，但是从量上来说确实构成了中国第一大的来源。据说呢这样的一个价格对于俄罗斯的中国俄罗斯天然气价格的谈判就构成了直接的压力，因为你看我们已经有了一个牌子摆在台面上，那么俄罗斯之前有一个要求是中国要求至少要在380美元每千立方米之上，也就是比照俄罗斯出口到欧洲的这么一个天然气的价格，那么中间就是 是生生的就差了将近50美金， 嗯，那 1000立方米，那自然是这个价格就可能是谈不拢哈、啊。那目前不知道最后它折中能够折中到什么样的情况。 其实现在外界都是在猜，那有人就猜是中方让步比较大，有人就猜其实俄罗斯人更吃亏。 嗯哼， 那我觉得有时候环球时报它的这个评论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参考性的，不能给它全盘否定。比如说这个他们社评就说，两国呢没有在第一个时间公布俄罗斯卖给中国天然气的价格，这是两国舆论最关心的合同细节。 是啊， 但是两国政府这样做呢是可以理解的。你说现在宣称这个价格贵啊或者便宜啊，都会让一边的舆论满意或者不开心。 对， 那何必呢？是吧？就是何必？ 你要说这个中国说我们取得了重大胜利，俄罗斯那边该不高兴 了。不爽了，而且你看得出来，这次俄罗斯总统普京过来中国，他应该也是习近平上台之后，他是第一次访华。而且你看他访华的一些行程，包括他见的人物，足见就目前中俄的关系确实如习近平所说是历史上最好的。那当然这不是习近平一个人的功劳，就包括前任啊前前任啊，也包括从学姐粉丝团发到的这个独家的照片当中， 这个前总书记江泽民这次也在上海跟普京见了面。我觉得这个东西很有意义哈、怎么说呢，当然这个江泽民一方面是前领导人的一个身份哈，另外一方面在这个江泽民的任期当中呢，也是中国的能源战略有了这么一个展开雏形的这么一个时期。我印象中江泽民在退休之后应该是写了关于中国能源战略的书，他本人是对能源问题应该是非常关注的，因此在这个节点上，在中国跟俄罗斯签订这样重大的能源协议的时候呢，哎，他也有出来这个现身。当然我注意到这个公开的谈话记录当中并没有特别专门谈能源的问题，可能还是谈一些这个中俄关系啊，或者说一个政治大事的一个问题。但是我觉得普京选择或者说江泽民选择跟普京见面哈，这个背后也突出这个算是作为江泽民这个前领导人个人的一个重大的一个怎么说一个愿望的一个实现吧。 对，而且你会看到普京到底跟江泽民说了些什么哈，其实我们从大陆的官方媒体上是看不到类似的报道的，但是呢从学习粉丝团这个以发布习近平的这个行踪为他的主要的内容，这么一个所谓的民间的一个渠道， 是， 但是这次你会发现非常的很有意思吧，就是很多的这种纸媒也好，著名的媒体人也好，他们引用的一手的信息来源都是这个所谓的民间的官方， 他俨然已经是民间新华社了啊，对的，所以让人觉得很奇怪。这个照片他怎么弄 来的？更好玩的是，俄新社、俄新社他们在网站也发了一张照片， 是吗？ 但那张照片你就被人看出来，他是用的老照片，他也是普京跟江泽民见面的，但是一张老的，因为从 那个时候可能普京还不是总统，江泽民还没有退休， 是总统了， 是吗？ 放的花 已经是总统了， 还有那个什么，不是有一条彩虹吗？现在看到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 但是你看俄新社那个就是错的，这个也 是老照片， 老照片，这个确实也， 你这个放在中国的话，这个该炸锅了， 挺笑话的，对，挺一个国际笑话的。好，这个当然也算花边了哈，可是你从花边当中呢，有人也能闻得出来不一样的味道。之前有一些所谓的合与不合的这些猜测啊，那现在有人就说这个江泽民能够跟普京见面，那势必也是在这个现任国家主席这个默许甚至是这个欢迎之下才能进行的，中间就能闻到一些这个传闻啊，就可能坑破一些传闻。好，那现在是签了这个4000亿的美元的大单，那会不会有一些弊端？当然也会，当然这是非常自然的，有人会有这样的猜测。你毕竟是一个史无前例 的， 俄罗斯人自己都说从来没有跟哪个公司跟哪个国家签这么大一个单子。那一个冲击就是说，那个会不会导致中国对俄罗斯的能源的依赖？就如果哪一天你说即使现在是蜜月期史上最好这关系时刻，可是哪一天婚姻破裂了，甚至要宣布离婚了，如果是中俄关系一旦是有变化的话，俄罗斯它能不能凭借这个输气管道能够卡住中国的脖子，这是目前的一大担忧。 是， 当然了，现在这种一片唱好的情况之下，有人一定会说这个是多虑的，因为呢事实上这个中俄之间的能源合作的迟缓的进展就让中国不太可能对俄罗斯的能源产生依赖，因为毕竟中国在成为世界工厂最近几十年里都已经习惯了满世界去找油找气。 是， 按照现在的一位中海油的首席能源研究员叫做陈卫东，他有个说法，他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反而是我们现在独立性强了，就不必特别的 依赖谁，就是即使万一真的出现大家担忧的那种情况，大家也放心，天然气供给呢现在是全球化多元化的格局了，如果真的是没有俄罗斯的天然气，中国也不会缺气。 好，这个我相信任何一个有常识的政治家或者说这个领导者都会明白，不能够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面，不管这个篮子现在显得有多么的结实，你要把这个全部身家投在这个里面都是一件不明智的事情。我相信在中国跟俄罗斯的这个能源合作上，虽然说这一单签得很大，但是也不能够直接说明中国将来会一定在能源问题上依赖俄罗斯，因为如果大家去这个比较现在的今天的世界跟我们说90年第一次海湾战争的时候那个石油的世界的话，你会发现有很多的事情已经发生了改变了。第一，这个能源的这个地理已经发生了一个非常重大的变化，美国作为一个很多一个流行的说法哈，美国在中东的这个介入，包括这个前两次的这个海湾战争都是为了石油的战争，好，那我相信这里面有它一定的道理，但是未来的话美国的这个页岩气开发的话将会使美国成为全球可能是一个是这个能源的出口国，这一个重大身份的转变将很大程度上改变人类的历史，这个不是夸张哈，这是真的是有可能，因为就是这个美国它的这个能源需求发生变化的话，带来的它的地缘政治的需求，对于中东的关注，或者说它自身的一些军事的战略，都会发生非常大的变化。那么这个事情它怎么样影响到中国呢？第一是，中国可能在这个中国也是有很多经验可以借鉴，是不是要开采页岩气，现在已经有很多这样的讨论。当然开采页岩气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你前期的投入非常非常的大，第二呢技术上有可能有一些环境污染的问题哈，这是这个是需要考虑到的。第二呢是中国在伊朗哈，包括这个沙特阿拉伯乃至俄罗斯，怎么样去合理的分散能源的这个需求，建立稳定的这个能源的管道，而不是会出现像这个之前一直有这个人担心的那样比如说出现台湾海峡马六甲被切断了，中国的这个能源就会出现被人卡住脖子这样的情况不管是从来源还是从方式乃至从价格上，都能够平均分散这个风险，达到一个总体来说降低风险，达到效率最大化的这么一个实现，这是一步这个是又是要说这句话，这是一盘很大的棋啊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复杂的工作，因此这里面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有人很喜欢拿这个土库曼斯坦，我们刚才也说土库曼斯坦现在每年进口1770万吨液化天然气的这个量，包括它推算的这个价格来跟中俄的这个天然气的这个协议来比较，这里面呢有些东西它没有办法比较，因为土库曼斯坦它这个有一个很大的投入，前期建管道的这个成本，你要平摊到最后你这个天然气的这个消费者的这个成本里面啊。但是俄罗斯现在因为你没有公布，或者说我们也不知道到底有没有涉及到建管道的这一个问题，那么你没有办法计算它最终的这么样一个价格。第二呢是国际能源市场这个价格是会发生变化的，因为俄罗斯这个供给端的它占的这个权重非常的大，因此俄罗斯一旦这边发生了变化的话，国际市场的价格就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到时候是不是能够这样去比较哈，就也是成为一个疑问啊。所以说只能够说这里面变量太多，这个事情它这个变数还非常的大。 对，但是从这个事件当中也能反映就目前你说整个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方面的一些变化，所以你就看到现在美国人其实心情可能是比较复杂的啊。那在外媒方面就有一些美国的评论人就认为其实中国才是俄罗斯真正的对手。 这是我看到《华尔街日报》有一个读报哈，说是来自英国的一个媒体的分析说这个未来的话俄罗斯恐怕最大的对手是中国。当然了， 应该警惕的是南方哈。等一下我们再来跟大家分享呢关于这个事件的一些观点和评论。 好，欢迎回来，凤凰又 Radio 综合台三立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好，这个我们来说到这一篇文章，来自于美国的《纽约时报》，在四月份呢就登了一篇来自英国牛津大学的俄国历史教授的观点，哈，称普京应该保持警惕的竞争对手不在西方，而在南方。这篇文章说呢，自从上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执政者一直将实现本国经济的多元化发展作为首要的任务。中国的发展对于俄罗斯确保其欧亚大国地位大概不会有什么积极作用。在俄罗斯逐渐衰落之际，中国正日益成为一个超级大国。文章就说，俄罗斯要想在与中国的竞争中不输阵的话，它必须与有先进技术的西方国家合作，而普京在克里米亚的冲动呢，则大大拉远了他与西方的距离。这个作者就说，普京很像俄罗斯历史上的尼古拉一世沙皇，后这个尼古拉一世呢，就曾经跟英国和法国打了克里米亚战争啊，并且拒绝了在俄罗斯进行改革的呼吁。那这个尼古拉一世呢，就被评价是视野狭窄，个性傲慢，把注意力呢都放在了军事力量和情报机构上，那么忽略了对俄罗斯经济和社会进行必要的现代化改革。而俄罗斯最终的这个后果呢，当然是输掉了克里米亚战争。而尼古拉一世虽然说自己算是全身而退了，但是到这个尼古拉二世就是一个下场，就是不太好了。 其实早在今年3月份的时候，英国的《每日电讯报》他们也是有刊登一篇国际商业版的一个编辑的一篇评论文章，就评价目前的中俄关系，说现在中俄关系的现实就是中国正在有条不紊，但是又残酷无情地打破俄罗斯对中亚天然气资源富集地区的控制。你像土库曼斯坦天然气原来是输送到北方的俄罗斯，它的价格呢是俄罗斯的天然气垄断企业所控制，而现在这个国家的天然气呢，就是通过新开通的管道又输送到了中国。那么文章呢还是引到了引自维基解密，就是披露的一名英国外交官在2010年所发的一个秘密的电文中的话，就讲到中国正在对中亚地区进行商业殖民，而俄罗斯呢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它在中亚地区的能源主导地位一去不复返。其实说到底还是中国跟俄罗斯之间大家是一个互惠互利啊，用说的好听就是双赢，说的不好听就是相互利用这么一个关系。其实在中国 我觉得这里面哈，这个当然作为这个媒体或者说有的时候发表意见，你当然可以说啊，这个是殖民啊或者什么对手啊，要警惕，用一些这个带有感情色彩的字眼哈。但是我觉得这个在实际的这个战略的选择当中意义不大。我相信有基本常识的人都明白，这个天底下没有什么叫做完全纯正的友谊，这个都需要建立在共同的利益的基础上，而当利益发生变化的时候呢，你选择的这个友谊的方式或者说你这个友谊的成分自然而然也就会发生变化。因此很难说世界上有哪两个国家它就是铁打不动的，永远是朋友或者是永远是对手，这个都是取决于你这个地缘政治啊。主要我们在今天说的是地缘政治关系的变化，我只是说现在这个地缘政治因为俄罗斯他自己啊，在西方看来这么一个冲动的选择，让中国呢在这一轮当中有很多的机会啊。比如说在之前为什么这个价格，我又想说了二十年啊，这个二十年不是一个很短的时间，二十年从部长到公司的老板到这个国家最高领导人一轮一轮的谈，就是谈不下来。为什么到今天谈下来了？很大的一个原因跟俄罗斯在克里米亚的这个选择是分不开的。在克里米亚的这样的一个当然西方的这个说法，俄罗斯吞并了克里米亚，然后呢又介入了乌克兰的这个事务，导致欧洲开始对于俄罗斯通过乌克兰输往欧洲的这个天然气采取一个非常谨慎的态度。长远来说，欧洲势必要减少对于俄罗斯的这个能源的依赖。那这样的话，俄罗斯很多人说俄罗斯在能源市场上有非常大的这个话语权，没错，在今天的市场上是这样。但是在十年之后，当欧洲调整了自己的能源结构的时候，俄罗斯的能源价格它的溢价的优势它的溢价的能力是不是还有今天这样强，这个真的是很难说。而且另外一方面这个欧洲和美国联手对俄罗斯进行的这一轮经济制裁，从今年年初开始已经造成俄罗斯国内大量的资本外逃的这样的这个情况，那俄罗斯的这样的这个能源寡头，它 心里非常清楚啊，你到这个最后，哎，自己的这个利益要怎么样去权衡？你这个地底下的石油虽然说储量丰富，但是没有价格，市场上没有人愿意买你的这个石油的话，那它仍然就是一堆废物。所以说呢，这个对于俄罗斯来说，他自己在在这个在乌克兰问题上的这样一个选择呢，现在我们可以这样说，给了中国啊破冰的这样的一个机会。而在我们说，如果是一轮博弈当中的话，现在中国有一个先手的机会。 其实就是目前的俄罗斯哈，目前的莫斯科，它需要北京的支持。那确实现在也是中国很多的分析师是抱着这样一个态度。就认为说现在俄罗斯和美国就和欧洲发生了激烈的博弈，它非常需要一个在政治上能够支持它，也更加的强硬、更加的坚强的这么一个伙伴。那经济上来说呢，现在的欧洲就是因为乌克兰的问题，它要对俄罗斯进行制裁。那说白了，这个制裁最重要的就是集中在它的油气的领域， 没错， 让欧洲人摆脱对它的能源的依赖。所以呢，俄罗斯的天然气的出口它当然需要更加的多元，那我不能仅仅是盯住一个欧洲的市场。那放着中国的市场这么大，现在就是一个非常需要中国又庞大又稳定这么一个时机的到来。那么所以呢，你从这些因素综合层面上来看呢，目前是一个最好的时候。那其实美国它放在中间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角色哈？有人就认为现在的这个美国页岩气的繁荣，它是实际上是压低了就是国际市场的一些价格，就令到中国的谈判地位是相应的提升了。 对， 就是因为这些实际因素的存在，就导致中国政府是可以致力于通过非常艰苦的讨价还价最终达成了协议。不过呢，乌克兰就发生了危机啊，也令到中国对就是俄罗斯的一些忍耐也是面临着考验。我看到这是也是美国一篇评论说，尽管中国哈一直非常谨慎的把握不去批评俄罗斯对于克里米亚和他的这个人口的吞并，但是有中国人民大学的程小河这么一个老师，他就说呢，其实这样一个举动呢，也令人对中国长期坚持的一个立场，就是说任何国家都不应干涉他国内政的可信度，是产生了一些疑问的。 是中国政府到目前为止官方哈对于这个克里米亚并入俄罗斯从来还没有表达过一个支持的态度哈，只能够说是表示没有明显的一个表态，相信这里面有一个非常艰难的抉择。那有一篇 FT 的来自英国金融时报的社评哈，提出中俄协议并非普京的胜利啊，他这样来描述中国和俄罗斯美国这样一个战略三角的关系。他说，历史表明俄中美三个国家如果有两个打造出强大的双边关系的话，第三个国家在大型外交政策问题上就有可能陷入孤立。那么这个孤立的对象，你当然可以说现在以中俄这样的合同来说，那可能是美国啊。但是呢，他这里提醒说，普京应谨防过度狂妄，该协议远远不是俄罗斯政府的胜利，它并不是俄罗斯战略外交关系的重大转变，甚至不如说它其实凸显出的是这个国家经济的日益衰弱。它这个意味着好，这个俄罗斯向因为到2020年根据现在这份协议的规定，俄罗斯向中国输出的天然气量呢仍然达不到目前欧洲输气量的25%，这也就意味着俄罗斯的这个能源价格的这个至少是供需双方的一端仍然是在欧洲那边啊密切相连。那么这一交易呢，也并没有在中俄之间建立平等的伙伴关系。好，这个是说它可能只限于一个经济的这个协议，是不是能够发挥有很多评论人所认为的这样一种中俄同盟的关系啊，似乎还是具有很大的这个疑虑。因为毕竟这个对于中国来说，现在能源的这个需求已经是一个多样化这样的一个局面，所以说呢，光是一份合同不能够说明太大的问题。 好，这里是三立环新闻，我们再稍微休息，等会进入本期节目。 好，欢迎回来，凤凰优 radio 综合台三 D 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好，我们来看看中国跟俄罗斯达成了协议之后，日本这一边是什么样的情况哈？其实，在这个俄罗斯的这个天然气问题上，日本一直以来就是中国的一个主要的竞争对手，就是为了寻求俄罗斯的这个天然气。我们注意到之前安倍这个跟这个俄罗斯普京哈也有很多的示好的这种表示啊，尽管俄罗斯跟日本有这个严重的领土问题，这个北方四岛的这个问题啊，恐怕这个矛盾非常的尖锐。但是呢，日本因为能源的需求一直呢对于俄罗斯还是有一个尽管他是美国的盟友哈，但是还是一个相当克制的一个态度。俄罗斯日本政府呢与俄罗斯的一个石油公司呢在俄罗斯地区有一个能源项目，萨哈林地区有一个萨哈林17。那么现在美国对于俄罗斯的制裁其实没有针对到这个项目，因此日本供应的天然气当中，日本的天然气中大概有10%是来自于俄罗斯的萨哈林地区的这个气田。那么日本因此有一个担心，就是说美国如果加大对莫斯科的施压力度的话，作为美国的这个盟友，他势必要跟从美国的这个决定，那对日本的能源供应哈就会造成一个威胁。特别是日本现在能源的非常紧张，它主要这个福岛核灾之后，它的这个核电属于一个停转的一个或者半停转的这么一个状态，因此在能源问题上必须要解决，否则的话呢，它的这个能源价格的飞涨就直接影响到现在安倍经济三支箭的这样的一个效果。而在历史上呢，关于俄罗斯西伯利亚的这个气田哈，一直是有两条这个主要管线的争论，一条呢走向中国，一条呢要走向这个往日本方向，经海路呢是要出口到日本的。在这两条这个线上，一度呢是日本在管线选择上，也就是日本线是占了上风啊，成为中国的一个主要的竞争对手。因为恐怕日本在这个资金上面啊，还有一些在管道建设的这个成本上面优势比较的大。而更主要的是，问题是俄罗斯当时也是属于一个奇货可居的一个状态，他不想让他的这个主要的能源都因为陆路的管线而被限定在中国境内。他如果走海路的话，可以出口到日本，理论上也可以再出口到中国，还可以出口到世界其他很多的地方啊。所以说这个在俄罗斯政府手里有选择的时候，他一直还是在挑选他这个最好的一个选择。只不过呢，因为乌克兰的情势急转，现在俄罗斯手里的这个选择比较的少了啊，所以呢逼得日本恐怕接下来需要在这个问题上有一些担心了。一个方面美国的压力，另外一方面俄罗斯转向了这个中国。日本对于俄罗斯这个能源需求怎么样来解决，恐怕是下一步要考虑的问题。 其实这次在签单之后哈，就是在国内呢，有一些的论者和民众呢，都有另外一种主张，就是说能不能借着俄罗斯之力，可以解决中国跟周边的国家，比如说日本这些领土的争端，那这在另外的一些媒体人看来和评论家认为，这是不太切实际的幻想。就是大家要知道的另外的一个背景是说呢，正是在中日的岛争不断升级的时候呢，俄罗斯它其实是加强了跟日本的贸易和安全往来。你想在过去一年当中，我们可以看得到的就是日本首相安倍他在3月访问俄罗斯嘛，再有是当年的这个11月两国的外长加防长，就是2+2的有一个会晤，也是令到两国关系呢其实是更加的密切了。那么在东南亚地区同样是如此，就俄罗斯跟越南它有着传统的关系，目前还在加强双方的能源和军事的联系。所以呢，大家应该看得到的是，在国际舞台上，就你什么样的姿态是永远不能代替你最终的国家的利益，也就是给舆论上了一堂什么课呢？大家是不是更应该直面，就是中俄关系上目前固有的一些局限性？那正如现在中国政府他也很多次就阐明说，中俄呢合作并不是说要回到政治军事同盟的状态。那其实乌克兰危机以来呢，有一个词还一度非常流行，叫做新冷战。那大家也很多种不同的看法，有一种就认为说这是夸大其词的，就是你其实只有扎扎实实的你从经贸方面入手，比较踏实的从能源合作中 中比较务实的去寻求一些实惠，去发展中俄关系，才能够就最终是符合这个国际关系的动力学。那其实你看到这次他们两个人就跟习近平普京两个人在谈判的时候，其实除了这个政治和经济之外，还有人文方面，他们其实都谈过很多的领域的合作的。 嗯哼，为什么说今天的这个出现的这些地缘政治的这些现象跟冷战时期有一个差别呢？我个人的一个看法就是说，冷战时期全球经济还是就是没有像今天那么连通，可能你北约国家之间或者以美国主导的这个经济秩序之间，它的这个贸易往来比较的这个主要的贸易往来，比如说欧洲主要的交易对象就是西方世界，所谓华这个北约的这个阵营，而华约的国家苏联的这个阵营在内部，比如说中国跟朝鲜包括跟古巴好这些社会主义国家互相之间交易贸易往来。但是今天的这个世界经济它是不区分意识形态的，那除了像朝鲜啊古巴啊这样的这个非常少数的国家之外，大多数国家比如说中国在很多的意识形态上跟西方国家持非常差距非常大的这个看法，但是并不妨碍你在经济上面的这样的这个互联互通。而经济上面这样的这个互联互通呢，我更愿意把它想成像这个天然气管道的这样的建设，你前期投入非常的大，一旦建成之后呢，你把它这个废弃的成本也非常的高。我这个花了10年建成的这个管道，我不能够说今天我跟你关系不好了，我就把这个管道全部给你这个给你砸了。好，这样的话你这个就亏大了。那么因此呢，在我看来，因为这个经济因素，这个全球化经济的这样的一个影响，今天的世界恐怕很难以回到冷战时期那样的两大阵营互相对抗的这样的这个时代。但是呢，地缘政治仍然没有消失啊，就比如说最近在上海，我觉得大家可能不是很注意的，就是伊朗的领导人鲁哈尼这次也来了，在中国媒体 他其实开了一场新闻发布会。 对，这个对于普京的报道，当然普京因为这个最近比较忙啊，所以他关注比较大，反而对于鲁哈尼的关注很小。其实鲁哈尼就是中国跟伊朗的关系，包括伊朗在整个中东他的这个地缘政治的地位也是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的。因此如果把中国俄罗斯和这个跟伊朗三个国家摆在这里面的话，你就再加上美国，那就基本上是今天可以看到世界地缘政治的几个核心的这个角色哈，在这边所以说在这个层面上呢，它又是有一点复古的意味的，跟冷战时期或者甚至是更早远的世界有一点像。 好，以上就是今天三 D 化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拜拜。